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喂，最近呢即係其實雖然剛才柳 Sir 你都講咗啦，係咪前冇講咗。 咁咪唔同嘅講嘅方法唔同嘅。剛才我死都要夾住啲股票嚟講，因為其實股位雲圖嚟㗎嘛嗰個。呢個大軍閥梗係承接阿土嘅習慣亂吹啊。 係咪你話亂吹 嘅。唔係節目係真係要吹嘅，因為喂我哋做節目即係講個人觀點啦，我雖然成日覺得啲人批評我嘅觀點呢我都好乸興嘅。因為喂佢成日講喂我頭先同你傾偈呢我贊成阿曹總剛嘅意見嘅，喂，中日咧係下賣咗嘅，喂，咁啲人咧就睇我下低講，唉，你唔識嘢啦，你哋冇成個雲台，成個民居睇下習近平個人唔中意日本啊人嘅，咁我梗係知啦，但係而家被逼下賣啊嘛，冇辦法嘅，大佬， 冇得揀喎，你 冇得揀啊， 嗱，即係其實係喺七月打呢個貿易戰以嚟咧，其實。即係大陸係乜都試，佢主要係算外交內政佢唔理嘅，佢內政佢就係講呢個陸運啊嘛，經濟陸運啊嘛。 妖內政咪合夠香港咯。 咁好啦，即係 唔合夠香港啫， 先後 整啲香港，整啲港股啫。 即係先後就即係最先就係搞呢個聯歐抗美，咁聯歐抗美之後咧就重點地就聯德抗美啦。咁但係你聯歐抗美又好，聯德抗美又好咧，就俾美國佬咧就好快咁樣又即係畫翻過嚟，因為而歐洲咧其實個立場都好清楚，係咪？喂，你講呢一個即係貿易問題，喂，我都睇你唔順眼嘅，你即係又偷又搶啊嗰啲嘢，我都唔贊成嘅，係咪？最多啦，唉，即係你話咩嗰啲咩 WTO 啊，點樣去即係你兩個隻抽啊，我就翹埋雙手啦，我唔幫個美國佬拖啦。咁但係最後尾，喂，佢人哋中美之間其實都簽訂咗呢一個中美自由貿易協定啦，係咪？咁好啦，之後就係搞呢個喂聯非抗美，喂突然間喂跌得咁鬼犀利。咁但係所謂聯非抗美也者，都係大殺幣啫，係咪？喂，你估你真係非洲可以買到你咁多貨咩？喂，你都係抌錢落去喺個投資期嗰度，你都係即係唔係話可以喺呢半年內，起碼你至少半年內嘅貿易戰可以幫到你任何啲乜嘢啦？咁好啦，最新嘅就係聯日抗美啦。聯日抗美其實有個客觀環境嘅，就係因為其實特朗普都睇呢一個安倍晉三好唔順眼，主要就係早排啦，係咪？喂，你七月嘅時候，原來咧 中國啦，偷偷地就做呢個中間人，就安排咧呢一個日本嘅大使，就同呢一個咧北韓嘅大使，就喺呢一個即係越南嗰邊見面，喺度私會。咁啊，因為你幫唔到我啊嘛，你美國佬係嘛，安倍晉三，喂幾多次親自同你講，喂你幫我搞翻掂啊嗰啲即係人質問題啦，佢唔當佢一佢唔當佢一回事啊嘛，當佢狗咁樣樣啊嘛，係嘛？即係亦都唔俾佢即係好面色睇嘛，即係跟住仲要無嬌端端同佢講啊，喂我仲未放，喂我仲未記，我仲未忘記呢個珍珠港戰役嘅，喂點解即係你揾嚟講嘅啫係咪？跟住然之後就兩個禮拜之前， 但美國人就攞翻啲骨灰喎， 係啊，佢又攞翻啲骨灰， 攞翻啲骨灰，佢又成功攞翻啲骨灰。 而家人哋係要攞活人啊，因為啲人質嚟噶嘛， 唔係可能沒真係冇曬活人咧？你諗下， 有 即係倒耕作年代去到而家係咪 偷唔係直情係 老劫 老劫過咩日本？係 啊，而家 係 軍特務老劫去噶嘛？ 你嗰時想倒耕作，你睇你知噶啦，其實 因為佢話即係嗰陣時即係金係咪金日成啊？佢好中意拍戲啊嘛，佢自己做。大導演 係啊，攞啲個明星就中咗日本明星過嚟，係我記得 中好多明星咁，即係中意邊個捉邊個， 好搞笑， 即係好叫黐線啫嘛。咁好啦，跟住即係兩個禮拜之前，咁就美國就傳出啦，就下一個貿易戰嘅目標咧就係日本啦。我諗呢個就好大程度上係因為同日本傾唔成啦，即係因為其實美日之間都即係喺度原本係想傾嗰個叫做係自由貿易協定噶嘛。咁但係喺農產品同埋喺車嗰方面咧就唔係好傾得成，咁所以咧 關你傾唔成啦。因为点解？因为日本嗱，而家欧盟点解暂嗱？头先我就暂咧做咗歌，暂时而家欧盟咧系同日本美国咧好似倾得掂， 系 因为美国就话大家都唔好互征关，即 系 大家嘅车就零关税。 嗯， 咁啊，特朗普话已经系我蚀底噶啦，因为点解？ 系咯，佢又出尔反尔，佢又 唔系佢讲嘅啫，佢唔敢做嘅。点解咧？即系大家都系零关税，因为点解？因为容克盖见咗嘅时候咧，其实佢称过，如果同欧盟打。逼歐盟黐向中國咧，咁佢係會輸噶嘛？ 係啊， 咁所以佢咪即刻話喂，大家個車就唔徵關税啦。嗰日就係扮傾掂咗嘅。係、 啊， 咁扮傾掂咗嘅時候咧，咁但係特朗普覺得自己蠢啊？點解美國車就唔受歐洲人歡迎？ 佢覺得自己話俾人揾咗 歐洲車係受美國人歡迎。 咁啱啊！ 咁、但係問題就出咩咧？其實呢個容克咧同埋歐洲人咧都係蠱惑嘅。 係。 而家歐洲就仲可以同佢講咧，喂，我哋有啲咩嘅具體細節咧，十一月尾先再傾。 係，上面即係等你選完先。 冇錯，所以老師先。另外咧，仲搞笑咧，容克就琴日出嚟咧就講，就話咧，而家我哋歐洲經濟係麻麻地，因為琴日歐洲央行議息啊，議完息之後咧就話吉德德馬里奧咧就話下調咗歐洲個經濟一個零點一個息個百分點啊。咁咧，所以咧就話歐盟就話喂，咁我哋要諗個方法。容克就叫吉德馬里奧諗個方法咧，要知個世界。用多啲歐羅嚟結算， 嗯、 喂，呢、這個即係搶美國錢喎，因為你美元嘅地位降低咗之後，美元就而家喂，因為美元而家係俾人打緊，點解咧？因為而家美國嗰個減税政策出咗之後咧，美國嘅財政赤字咧係多咗1萬億嘅，即係話從來喺歷史上高，喺上個月計嗱，上個月因為封季節性嘅問題，令到嗰啲嘅救濟金咧係出多咗啦，咁但係都係突破咗美國嘅赤字係最多。 咁唔係呢個可以解釋嘅，即係我覺得大家亦都唔可以話即係咁快就係因為呢個貿易赤字咧，季度性嘅貿易赤字咧， 唔係赤字啊，係國。嗰、那個國家嗰個財政赤字。 哦，財政赤字。 財政赤字啊，所以好大鑊㗎，其實。 咁你財政赤字你減税嘛？ 一定減咗税啊嘛，同埋減税有個效應，就係減完税之後，令到嘅公司投資多咗，消費多咗，就會税收多咗。咁但係呢個效應之前而家點咧？特朗普所以成日喺度講嗰幾個係好笑嘅笑話㗎。我而家你哋唔使擔心啊。冇錢唔緊要噶，你哋快通過個我國會預算案啦，你通過俾錢我，唔好要呢個政府停擺啊！你快俾錢我，而家起呢個墨西哥嘅圍牆，跟住咧，我哋大家將來會好多關税翻嚟噶，包括收日本嘅關税啊，包括收美嘅關税，佢最大口就話咩嘛？而家我同日本好似好老友啊，如果我一開條數俾日本咧，日本又即同我反面嘅咁樣。就系最搞笑嘅一样嘢嘛， 其实佢都有啲天真嘅，都 佢就真系天真同埋傻咯，所以嗰本书系讲得好啱嘅，科恩话佢系傻 啊，嗰个咩 Woodward 咩 系啊，嗰本唔得得出嗰本书啊嘛，咁啊话爆咗啊，科恩出嚟爆料啊嘛，喂，如果中国有一日唔运。呢、這、一個抗生素俾我就俾我哋咧，我哋係會死。 就玩鳩借你噶嘛。 話會唔係美國人，因為十種嘅主要抗生素咧，都係喺中國生產噶嘛。喂，冇地方有人做噶啦。同埋呢啲咧，其實咧，你又要有少少技術，你又有少少監管。咁你其實咧，喂大家都知道啦，印尼咧出隻嗰啲咁嘅消化丸啊， 都係有細菌。你未聽過咩？醫務衛生署喺香港咪食印尼出嗰隻咩消化丸咧，幫助即係好多病。 主要係咪價格優勢先？其實嗰個 中國應該唔係，中國唔係價格優勢，中國應該係人力資源夠，應該同埋嗰個原料咧，佢肯自己做啦。咁所以可以唔明點解中國藥廠咧可以抗生素咧主要全曬喺大陸做，喺曬各大陸做嘅，冇辦法。 係 係。話咩 GSK 佢將成個研究所放咗上海噶嘛？曾經 係啊，所以你所以其實你中國同美國嗰個合作係好大，好 啦。嗱咁而家嗰個情況咧，就我哋首先講咗呢一個即係講日本之前，我哋講咗呢個即係中美之間嗰、那個即係最近嘅情況先啦。咁而家咧就呢個禮拜咁突然間就係話啦，咁中國商務部就收到邀請啊，收到呢一個咧冇老陰嘅邀請喎。咁冇老陰咧，其實俾人哋 marginalize 一排噶啦，因為其實佢都係叫做係被譽為啊係即係特朗普內閣入邊嘅夾派嚟噶嘛，比較親近呢一個華爾街先啦，起碼就係、是。因為其實我覺得嗱，我唔知道有冇關係，因為其實早上個禮拜咧嘅原來阿黃岐山咧都見過， 聽日 即係啦， 聽日明 天日咩？ 聽日見， 唔係早排見過 你咩？唔係你邀請喺今個禮拜，即係聽日華爾街嘅大亨。即係黑石基金啊、高盛啊、高總裁高層咧就會過去中國見黃岐山， 係嘛？ 咁啲人估佢傾乜嘢咧？就解釋嘅啫， 就想大派定心丸啊嘛，就係話佢政策不變啊嘛。你睇報道佢係咁樣講啊嘛，主要台面上就係咁講。 因為 MSCI 指數入咗去，每一個月都應該抬緊百幾美金咧，中國買中國嘅股票嘅。咁中國而家點解訂香港港股咧？大家其實冇留意嘅啫，港股入逐個板塊逐個板塊訂嘅。內房、汽車、教育、棺材山地，跟住而家訂醫藥股，每個板塊不停咁去訂，訂嗰啲錢去買咩呢？其實有個香港有一個板塊好硬淨，就係內銀股，即係唔會訂銀行股嘅，即係先一個月之業績期之前就買建行，業績期之後而家就買緊工行。咁如果大家明白嘅呢，其實就而家點解一定要買住呢啲股票呢？要我相信佢請啲華爾街大亨去講呢，就話第一，中國對美國嘅公司呢係冇成見；第二呢，你哋放心嚟買我中國嘅股票，我對你哋嘅即係我應承你嘅政策呢係不會改變的。同埋呢我哋 A 股嘅個開放市場呢係唔會去改變開放嘅。咁但係喂，但係有 呢個就同之前呢嗰、那個講法就好相即係好大分別喎。因為其實早排呢即係大概喺兩三個月之前咧，黃岐山都見過呢啲咁樣嘅商界嘅，咁佢就話嗰陣時話啊，咪戰打到嚟啦，大家要嚇係好安全帶啦，你唔記得佢嗰陣時講過噶嘛？ 咁呢、這個而家呢個問題就係因為中國而家自己我都成日話我咧就用個股票市場咧七雙拳啊嘛，懟低個 A 股，因為而家今個禮拜就特別做咗節目，如果講股票係好易講啊，因為中國就而家就2016年嘅熔電機制底上證指數2653。都穿埋㗎嘛，港股啊穿咗牛熊分界線就跌3.44%，跌咗 20%， 跌咗技術性熊市。咁所以周線圖今日就反彈返啦，升返上到升返300多點啦，今個禮拜。咁但係喂，而家人哋外資係會驚喎，究竟我需唔需要離場呢？咁所以呢，其實黃岐山應該係過去派定心丸嘅。不過呢，我覺得黃岐山係做兩手準備嘅，因為點解佢今個月呢都有人出咗篇文章，我相信你都想講，就係完成嘅歷史任務啦，私營經濟應退場。 哦，呢個好多人。 喂，呢、這個我覺得呢，好多人討論啦，啲報紙都會講啦。我覺得係有少少配合黃岐山喎，即係你可以去聯想咁樣做。點解呢？因為佢個理論就係咩？佢話喂，嗱，因為咧私營經濟咧已經完成咗咧公家嘅經濟發展啦，即係而家即係鄧小平講嘅改革開放完成咗咯。咁而家我哋應該就去到一個嘅小康社會啦嘛。咁咧，我哋應該逐漸離場，就俾。呢、這個嘅集中嘅國家力量呢就應付呢個西方嘅圍堵。喂，佢成句寫得好清楚，就係應付西方圍堵喎。咁即係點 呢？這個就你睇法廣其實都有報道呢篇文，我哋去先嗰、那個畫面先係啦。咁佢即係到呢邊，即係其實係講緊呢篇文啊嘛。其實主要呢，其實就係講緊 呢個吳小平 係啦，吳小平咁佢就我吳小平嘅 吳小平啊，係啊，牛網嘅聯合創始創人嚟 嘅。係啦，即係嗱，點解會寫一篇咁嘅文寫一篇咁嘅文咧？即係話喂，你而家你做呢啲咁樣嘅嗱，一部人先富起來啦，即係你講呢個改革開放啊，呢啲乜嘢啦，市場經濟啊，佢似乎嚇。 喂，你完成咗你嘅歷史任務咯，嚇、啊，令到即係我哋嗰個叫做係即係小康社會已經係發達起嚟咯，咁係咪要退場咧？咁樣如果你唔退場嘅話，就冇好下場。呢、這個就令人哋聯想起近年，唔係即係你話近一年裏面不斷發生 近呢幾個月啊， 係啊，俾王健死啦， 係啊， 係啊，跟住去到即係呢一個 傳到蕭建華都死埋添， 係嘛？蕭建華， 蕭建華未死，應該佢啲股票，佢啲股票，佢啲股票仲跌緊。 咁劉強， 另外唔係另外 劉強東嘅性侵事件啦， 邊個俾人拉？哦，劉強東性侵，邊個另外邊個俾人嗰個俾人拉咗嗰個咩企業啊？啊，边个女婿？ 刘强东 唔系啊，边个女婿？嗰、那个 哦，即系你讲即系邓小平女婿？唔系唔系唔系即系你讲安邦。 系安邦，系安邦，安邦成日安邦成日收归国有啊嘛。 系啊， 而家海航亦都系嘅。 董建华都系啦， 董建华收归国有应该啦。喂，咁佢而家做咗间店，佢而家俾美国做咗间店嚟噶嘛？佢美国人俾咗间店 啊， 佢唔应该唔去得美国噶。 系应该唔得啦。 如果去咗美国，应该将我同阿边个一同一齐一齐坐。 但系我估 同阿边阿谁阿边个个肥平一齐坐。 系啊，但我估佢美国应该有啲资产嘅，有好多资产。 如果你咁讲嘅话，阿孔告峰应该准备俾人拉添。你 Johns Hopkins 嘅主理人 嗰、那個就 陳陳志好低啫，呢個 就 拉噶啦， 呢個就未必嘅。呢、 這個孔浩峰啊，不屑一提啊，對呢個人我成日覺得有廢嘅， 係啊，不屑一提啦。咁 即係我喺我呢個節目提佢，好耐都係切切曬。 跟住仲有即係最近馬雲佢自己真係主動退場喎、啊，大佬係嘛？ 聰明咯， 係一年時間啦，即係交心啦，叫做係喂。咁系咪即系而家共产党开始走翻去咧？共产说即系社会主义经济啊，咁样样。喂，惊喎、啊，大佬。 喂，咁啊，事实上系嘅。如果讲股票市场，乜 Q 都管嘅。 系啊。 嗱，棺材你 首先全部有晒党委先啦。 唔系你啲教育股，跟住佢就话俾你听，喂，我整个法例限制你哋私校收购，即系限制你合并嗰啲私校。喂，咁因为咧，你收住并到垄断咗个教育市场之后咧，啲学费贵啊嘛。 系啊。 喂，咁跟住呢个礼拜最突出噶啦，黄毛李克勤真字走出嚟，药费贵，要啲药厂咧系招标卖俾政府。咁而家如果招标咧，就要两个 统购统买， 两个价格竞争，要有两个价格以上竞争啊。咁即系喺个竞争情况底下咧，有竞争嘅咧。都就可能咧就唔止跌30%，冇競爭嘅咧可能要跌20-30%，即係個價格。佢話咧呢啲叫做利民措施，喂咁但係你會損害間嗰個企業嘅盈利噶嘛？ 係啊， 咁嗰啲醫藥股今年因為冇乜嘢板塊好賣，咁咪買曬醫藥股，咪俾人嚼曬咯。跟住教育股打一劑，就醫藥股打一劑，跟住就汽車股又打一劑，跟住內房股又打一劑， 手遊都打啦， 手遊咪打騰訊咯， 咪咯， 成日都係喂騰訊，我成日都講。个香港股票跌呢廿嗱，外资咧系冇走过香港股票嘅，因为点解咧？外资成日咧都，我觉得咧同我嘅观点一样嘅。屌，世界经济冇问题啊，美国经济就欣欣向荣，欧洲咧就年尾可以收水，出年九月可以加息，即系欧洲经济又向好。喂，日本你和安倍晋三咪搞咁多是非唔好运。喂，而家佢今年个月嗱，假设佢又可以连任，继续做最长嘅日本战后首相，个日本经济喺啱啱今日公布嘅数据咧，个 GDP 增长都有上升嘅，同埋通胀数据都有轻微上升咗。喂，唔知系咪因为地震多咗，风灾伤多咗，令到通胀高咗？咁但系点都好，喂，三大放水国家美欧人，喂都 OK 嘅。咁你中国系咪咁差咧？中国唔差嘅，大佬。中國嘅經濟，我覺得唔係好差。 唔係咁，你覺得？ 除下嗰兩個月會差啲啦。P2P 爆咗煲之後咧，啲人冇高利貸收息咧，經濟會差啲，因為衰咗1.5万亿。 咁好啦，嗱，我哋未講完啦，吳小平呢篇文啦。咁吳小平呢篇文出咗嚟之後咧，黨媒即刻反駁咯喎。 人民日報今日出社論，就話喂，我哋只會壯大，就唔會嚟搶。佢話因為而家我哋有6%嘅 GDP 咧，都50%嘅税收咧。 你覺得即係吳小平同埋呢個即係黨媒佢講呢一個？即系唔会改变呢个改革开放政策，系咪自己喺度玩紧呢一个叫做系即系扯猫尾咧？ 梗系啦，我觉得直情恐吓，恐吓就系咩咧？我哋如果变翻一个锁国，就应付西方嘅围堵。喂，写到明啦，但系所以呢个我自己觉得咧。呢啲咁嘅風聲咧，係會令到美國人驚，因為冇咗咁大個市場。 唔係我嗱，呢、這個真係 習近平首先佢好鍾意玩呢，即係自刮先啦，其實 唔係，其實學毛，其實學毛澤東嘅啫嘛， 即係嗰啲，即係又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唔係呢一樣嘢啊，係講緊佢中美建中美建交嗰陣時係因為你毛澤東同埋呢一個布里亞利夫反面啊嘛，咁所以佢係同李克遜建交嗰陣時都講到明，喂，其實你即使放核彈落嚟，咁即係西安以東冇曬人，佢都冇所謂。 梁虎城好耐啦，呢個講咗。系啦，咁 一樣嘅啫，其實個玩法。 但你覺得即係大到美國嗱，因為嗱，我覺得美國咧點解而家無端端話要傾咧，未必係關而家中國式恐嚇呢個問題事，其實係。但我覺得呢個就已經足以震攝到咧，即係國內嘅富豪啦，呢個就係、 是。咁佢唔係好唔係美國係要傾咧，喺道德禮貌上咧。 嗯， 系要傾，因為特朗普大口啊嘛。咁其實而家佢未必搞得掂日本人，未必搞得掂歐盟噶。我同你講，未歐盟未搞掂噶， 未搞掂噶， 未搞掂。即係直接喂歐盟喂，而家法國佬直情話喂，我十一月要拉攏中習近平同特朗普見面，而照將中美貿易戰咪搞掂佢啊嘛。咁到時你法國嘅意思即係咩啊？喂，你邊個拉攏到我歐盟嘅？我企喺邊邊，你兩個就邊個是但要低頭咯、嗯。所以法國 即係佢而家做一個叫做係啦，叫關鍵少數嘅角色， 唔係和 就倒向邊邊，就做王者， 扮和事佬。咁、所以咧、今個十一月咧，特朗普都好串噶、 嗯， 我唔會去咩呢 ？APEC， 我唔會去新加坡嘅 APEC 亞太的經合組織會議。 G20 就可能會去嘅。 G20 一定要去啦。咁我就去咩？去法國參加呢個退伍軍人嘅唔知咩典禮啊嘛。咁去法國見退伍軍人典禮，咁咪見邊個啫？咪見馬龍咯。即係串你馬龍，我唔怕，我又過嚟見下你，睇下你點樣同我做和事佬。 嗯、 喂，咁所以而家一係越玩越大嘅。咁、 嗯、 但係今個禮拜美國點解又要咧？我覺得美國想同中國傾翻咧，係頂住個股市嘅啫、 嗯。 想喺下個禮拜三重結之前咧，美股唔好跌。咁、喺淡倉咧就要乖乖地咧，就買咗 VIX 嗰啲咧就要輸錢，即係買咗嗰個咩恐慌性指數啦要輸錢。 我想問你啦，嗱，因為而家咧就係話會嚟緊呢，即係幾個禮拜內係會見面啦，即係重啟翻呢個部長級會議啦。 嗱、真係唔知講乜喎。 你覺得即係因為而家仲未加嘅嗰2000億嘅關税、 嗯， 你覺得喺呢段期間會唔會加啦？佢個以往嘅往績咧，特朗普好撚中意咧，即係其實喺傾之前咧，爭拗你一棍先啫嘛。即係兩次嘅加關税嚇，340億同埋160億，其實都係喺你傾之前咧，拗你一棍先嘅。 唔係因為美國有個商界咧，頭先我仲講咗咧，有60個嘅公司啊，組織咗個團體就啱咧 American Free Trade， 就係話攬集咗幾百萬美金，就雖然咧就不口就講就話我。我唔會去你啲競選活動，即係共和黨嘅競選活動咧，去踩場嘅。但我就會賣廣告，就話俾啲人聽咧，貿易戰咧對美國咧係冇著數嘅。 冇著數。 嗱呢個其中之一啦。咁第二點咧就係 WTO， 中國真係走去 WTO 走去告美國，問佢喂唔係告啊，係問佢攞翻錢啊。原來2017年咧就已經係根據 WTO 嘅違反協定，就話。查到美國喺幾多種商品對中國嘅時候咧，係違反咗呢個西貿嗰種協定噶啦。 即係 已經係要俾70多億嘅美金嘅罰款噶啦。嗱咁所以可能美國根本就唔想俾呢筆罰款啦。咁所以死都扮嘢咧，就叫你過嚟傾一鑊。咁同埋咧就 咁啊，大到美國佬啊咁犀利。 唔係大都唔係大到嘅。其實我覺得唔係大，即係我最主要講咩咧？第一可能特朗普本身咧，琴日睇。Chester 都仲讲㗎喂我哋而家美国呢冇同美国签呢个压力中国就有啦 嗯 咁但係跳返转头街中国冇我自己觉得呢即成日啲人都觉得我喂点样维护中国利益乜乜乜我唔系喂中国已经系贴地啦嘛股市系最低啦 P2P 又爆煲啦楼啲又升唔起啦工厂又开始喂冇公开啦而家讲七成工厂呢系唔够公开㗎啦啲人面对失业㗎啦喂中国系贴咗地嘛美国系欣欣向荣紧啦嘛咁美国唔想欣欣向荣紧咁佢要一个现实低头咁中国如果再怼冧自己嘅 A 股由中虽然中国股市而家由世界第二大就变咗第三大个市值咁但係喂全球48個主要地区有38個地区嘅股市都跌穿咗200天线。 嗯、 喂嗰、那个熊市冇理由你美国冇份㗎话。 嗯， 喂，咁即系话过咗九月呢个四重结之后，咁你美国股市咪大家要跌5%以上或者到20%咯。喂，咁美国系 唔系因为咧， 唔想去跌噶嘛？ 而家你讲到嗰个贸易战嘅问题咧，你真系行嗰2000关税啦，其实已经好多即系 deal 啊。 蘋果啊、HP 啊嗰啲聯署出曬聲啦，已經係話，即係喂大佬，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加嘅話咧，因為嚟緊2000億嘅話咧，其實係已經係去到啲消費品，尤其係電腦啊，嗰啲咩 Apple Watch 啊，嗰啲片頭嗰啲嘢全部都中曬。 其實佢聽證會應該講出嚟咧，就係講咗邊啲影響民生嘅咧係唔收嘅。同埋或者收少啲，即係唔係25% 嘅，可能係幾個 percent 嘅。咁但係佢冇講過嘛。 冇，其實喂，其實呢啲風好少喎，其實。 喂，但係中國係其實影響唔到啊！中國而家其實退咗税啊嘛，15號就會將你所有出口咧退税9-15% 啊嘛。即係嚟緊出口啊，咁人民幣跌咗 10%。退税9-15%。 counter balance 你加25%， 即 係咁對啲廠冇影響。咁但係而家就大家即係點講咧？出中國嘅工廠出廠價格係會驚，因為要加咗。咁其實呢，無論如何有冇退稅或者人民幣有冇貶值呢，其實嗰啲貨價出廠如果再落單呢，都可能係要加價。其實咁你係會影響到美國通脹。咁但係你影響到美國通脹好大鑊㗎。如果美國好似聯邦儲局嗰啲官員話美國嘅最終利率你要到升到 3%， 喂，咁而家美國擁有嘅外債咁勁，美元又唔跌得， 係啊， 美元你加息㗎嘛，係喂。因為其實有個時間差問題，因為2008年十週年金融海嘯，咁琴日十週年金融海嘯嘅聽日就係十週年紀念啦。咁海嘯完之後，中美國係第一個放水嘛，次之就跟住歐洲啊嘛，跟住再到日本啊嘛。咁而家美國、中國、美國嘅經濟就開始向好，咁失業率下降。啲樓宇按揭減低咗，即係樓宇按揭嗰、那個嗰、那個危機減低咗，銀行嘅健全性高曬。但係咩呢？係你美國行先咗，因為你放水先啊嘛。而家啲人講咧，日本同歐盟咧係遲咗之放水。嗱，中國咧就同美國唔同喎，中國就緊跟美國收水，美國收水，中國就即刻去共國。因為佢要食住美元嘅掛鈎。咁其實中國同美國應該係最老 friend、最老棒，但係歐盟同埋日本咧，啲人講咧係有4年嘅時間差，即係話呢兩個地方嘅經濟行翻好似美國而家嘅復甦正常化咧，可能呢、這個啲地方嗱、那個時間其實咧就另外世界嘅，應該個股市全球經濟唔會爆煲點解？因為到4年後呢啲國家開始起翻，即係歐洲開始加翻息，日本開始加翻息，佢哋嘅經濟復甦翻啦，佢哋有翻通脹啦嘅時候，喂。到時美國可能經濟衰退，所以其實個時間係好夾㗎。 哦， 係其實係唔會有危險嘅。 4年嘅時間差。 咁咪但係而家個危險係咩呢？個危險咪特朗普搞呢個貿易戰出嚟咯。佢搞呢個貿易戰出嚟就話：喂，你大家唔使驚，我減咗税之後冇錢嘅，我將會有好多關税翻嚟㗎。咁但係收乜鬼啫？歐盟同你傾零關税，而家日本就靠自民黨選舉之前，下個禮拜23號都去見即係中國訪問嘅咯，安倍。咁佢自民黨選舉之前，安倍走去海參崴，參加呢、這個東方經濟論壇，喂唔見啊嘛！習近平話唔見佢啊嘛，佢叫公民黨啲人走去中國見人大委員長，跟住同佢講，習近平可唔可以見一見我？喂，習近平而家就咪加見咗安倍晉三半個鐘頭，大家本來就面阻咗張相，就見到而家就面露笑容嘅相。 係啊，即係4年前一張西面相， 而家就面露笑容，大家笑容可掬。喂，跟住喂佢兩塊面都兩個人塊面都好有肉噶嘛，好似我咁噶嘛。咁佢笑唔笑就笑唔笑就好明顯嘅。 係笑嘅。 咁跟住咧，佢就加持乜嘢咧？而家就加持咗俾安倍。咁安倍再連任自民黨黨總裁。嘅機會咪好大咯！呢一份咧係厚禮嚟嘅，對日本人， 對日本 安倍晉三個人係厚禮。係咁，所以咧，你特朗普而家調翻轉頭，你揾中國傾，你會好傻。喂，其實美國嘅最精嘅鋼鐵係要問日本買嘅，因為美國本土生產唔到。喂，日本呢廿年喺迷失呢廿年。人哋嘅教育冇迷失到，人哋嘅科技發展冇迷失到，人哋機械人嘅發展 AI 好勁， 冇人工智能嘅發展係冇迷失到嘅。其實，喂，如果日本人嘅人工智能所有嘅科技發展賣俾你美國人就2億消費，如果呢個所有科技發展賣俾中國咧，14億人、哦，喂，同埋跟住你幫我一路又帶出去、哦，喂，美國日本嘅經濟復甦。可能勁得好緊要，咁而家只係傾一個咩問題呢？傾一個問題就係話，你究竟日本解唔解決到北韓嘅威脅同埋中國嘅威脅？咁所以而家大家都知道呢，喺中日韓係11月會有一個嘅大家會面嘛，見同埋見北韓㗎嘛。 喂，所以中日韩同北韩达倾咗个停战和平协议，可能冇咗你美国份喎。喂，呢、這个特朗普你估佢唔知啊？佢梗系知啦，所以佢上次话我蓬佩奥唔见办大支嘢，见唔见？跟住而家呢个礼拜啊，即刻话喂，我都系要同你北韩大家收咗你封信，大家再倾。喂，而家真系金正恩扮矮仔俾面你嘅啫。其实调翻转头过咗十一月之后，中期选举你特朗普输咗，佢真系唔鬼同你美国签停止协议啊，就中一行自己倾咗。咁跟住大家呢个无核协议，喂，我四个国家都唔会搞嘅，咁大家发展经济啦。咁你美國咪俾人孤立咗咯？咁所以今個禮拜同中國傾咧，所以呢個庫德納話咧，而家係要傾另一個層次。嗱，我唔知另一個層次係咩啊？係衰咗定好咗咧？咁唔係咁，特朗普不嬲都係大口嘅，講完越講就越嚴重，越講越嚴重。 另一個層次係乜嘢咧？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好嘛？ 我唔識 喎，係咪？唔係有嘅，我哋講呢個啦，我哋講呢個。